加我一个。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方孝孺深受老爹方克勤的影响，方克勤为官清正廉明，一间明月两袖清风，自己舍不得花一分钱，一门心思造福百姓。可最后好人却没落个好下场，一场政治浩劫让方克勤含冤而死。方孝孺遵从父亲的安排去投奔大学士宋濂，追随他继续学习。这方孝孺要学问有学问，要人品有人品，又怎么落得一个被诛十族的下场呢？学问老道忠贞不渝，明明是块好官的材料，不识时务，顽固倔强，连杀十族才解皇上心头之恨。到底是他忠君爱国，还是脑筋固执不开头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历史上唯一被诛十族的大臣，下集。方孝孺这孩子呀，继承了祖辈上读书的基因，打小爱看书，爱到什么份上呢？人家孩子呀都爱玩爱闹，外头汤汤一响准出去看热闹去，他呢能坐下来在屋里头充耳不闻，抱着书埋头苦读啊。方孝孺看书已经上瘾了，天天是足不出户，都快成了书呆子了。书念多了，这学问也有了。5岁的孩子张嘴就作诗，10岁提起笔来刷刷点点，一篇千字文章一蹴而就。哎呦，这可把乡亲们给羡慕坏了。哎，你看人家小孩小小年纪多的学问呢，这长大了不得了啊。大伙儿都管这方孝孺啊叫小韩子，把他比成了唐代大文学家韩愈。等跟着老爹到了山东，这方孝孺做学问的劲头更大了。为什么呀？这齐鲁大地是儒家文化的源头啊，这儿的学习气氛在这摆着呢。后来方孝孺的学业还没完成，老爹就含冤被杀了。悲痛之余，20岁的方孝孺遵从父亲的遗嘱，打点行装来到当时的京城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，投奔在大学士宋濂门下。宋濂那是朱元璋的开国功臣，正所谓是名师出高徒。跟着这么一个大学士学习，方孝孺是如鱼得水，做学问写文章都是突飞猛进。有一回啊，这皇上宴请文武大臣，宋濂也去了。宴会之上，皇上一个劲儿的赏酒，君臣举杯把酒言欢，正谈笑风生呢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名叫灵芝的宫女儿从皇上身边走过，这姑娘笑脸如花，看得皇上赏心悦目，雅兴大发。 各位爱卿啊，现在天下太平，国富民强的，你们看这灵芝姑娘手捧甘露，这岂不是一个作诗的好题目啊？你们就以灵芝甘露为题即兴作诗，做不出来的朕可要罚他三杯呀。老师宋濂去参加皇上的宴会，没想到这回倒是给方孝孺一个崭露头角的好机会，那他又能否借助这次机会脱颖而出呢？宴会之上作诗，这是传统的娱乐项目，这宋濂是大文豪啊，难不住他。可是武将们就犯难了，平时舞刀弄枪的没怎么看过书啊，一个个抓耳挠腮吭哧半天，皇上，我编出来了，您听啊，这个灵芝貌美赛天仙，手捧甘露洒人间，要问甘露何处有，诸位望我杯里瞅，怎么样？闹了半天打油诗，那您说能过得了关吗？皇上也给逗乐了，看什么呀，你呀自罚一杯吧啊！一个个的这武将们都被罚了酒了，皇上兴致盎然，朕看你们呀都得找个老师好好学学，这样吧，宋学士，今天你回去之后给我写一篇灵芝甘露颂，明天早朝拿来让他们看看。武将们赶紧举杯啊，敬宋濂大学士，大学士请您多多指点。这宋濂喝得醉醺醺的，答应得好好的，没问题，明天早朝。等到宴会散了，宋濂坐着马车回到家，架不住啊这宋濂年岁大了，再加上啊酒喝多了，迷迷糊糊的，脑子不清醒，一进门看见别的学生都睡了，就方孝孺在书房里看书呢。一看老师喝醉了回来了，方孝孺赶紧放下手里的书，上去搀住老师，哎呀先生，您怎么喝了这么多酒啊？这宋濂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没事，皇上赏的御酒不醉人，今天为师的喝得开心呐，皇上还让我写一篇啊灵芝甘露颂，明天早朝要献给皇上，你快去给为师的研墨。这方孝孺答应了一声，起去给老师研墨去了。这宋濂趴在书案之上就等着，不大一会儿这墨给研好了，方孝孺过来，老师，先生，笔墨纸砚准备好了，您写吧。先生，老师，刚想再叫，就听见桌子上边啊，这都呼噜上了，好吗？老师睡着了。这宋濂一把年纪了，今天出去应酬一番，喝多了也累了。方孝孺啊，实在不忍心把老师给叫醒了，拿件大衣给老师盖上，自己坐在旁边又哭了。看着看着，不知不觉的眼睛也花了，浑身也酸了。方孝孺站起身来，打了一哈欠：“哎呀，这都半夜了，老师这篇文章到底还写不写呀？这不写，明天怎么交差呀？”再看那边上，还是打呼噜呢，睡得倍儿香。方孝孺看老师睡得这么香，干脆甭叫了，自己坐下来，题目什么来着？叫灵芝甘露颂，这还不好写吗？歌功颂德的文章吗？一宿没睡，自己刷刷点点写好了一篇文章。第二天宋濂一觉醒来准备上朝，突然脑子嗡一下子，突然想起来了，坏了，昨天晚上皇上让我写文章，我可一字儿没动呢。这脸当时就白了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，坏了坏了，今天为师的死定了。这方孝孺正洗脸回来，一进门听见老师说为师的今儿死定了，纳闷，老师您今天怎么了？这是宋濂这个时候啊也害怕了，哆了哆嗦的把昨天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方孝孺赶紧安慰老师，不必惊慌，昨天您回来呀把这事儿跟我说了，学生我怕您喝醉酒耽误事儿，已经替您起草了一篇，您看看润色之后交给皇上，这不就能交差了吗？宋濂一听这话喜出望外，快拿过来让为师的瞧瞧。展开文章一看，写的是非常之物，仅可谓太平之争。 非常之才，实可以治太平之盛，是以圣人由贵至重之。 好，写得好， 不用改了，就这样。说完了，把文章揣在怀里，急匆匆上朝去了。到了皇宫里头，宋濂把这篇文章呈给了皇上看，皇上看着看着不由得喜上眉梢，这文章把朱元璋比作圣人，他能不乐吗？但是啊，咱得这么说，朱元璋都说他是什么乞丐皇上，当过和尚要过饭，没什么文化，这话其实并不完全准确。能为一国之君，这文采肯定差不了。再说朱元璋平时啊也没少看宋濂的文章，所以今天看过这篇文章，虽然心中高兴，但是转而把眉头皱起来了，冲底下就说了：“宋濂呐，朕看完之后觉得这可不像是你的笔锋啊。”听皇上这么一问，宋濂心里咯噔一下，马上跪倒在地，叩首谢罪：“皇上明察，罪臣罪该万死啊！昨天喝醉了，没写成文章。这一篇是微臣的门生方孝孺代为题写的。” 哦，这是你的门生写的？好啊，将来你这个门生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。 有了灵芝甘露颂和朱元璋的这句话，方孝孺一时间在京城崭露头角。第二年，宋濂从朝廷里退休，回到老家浙江金华，方孝孺也跟着恩师去了浙江。转眼过了四年多，这一年方孝孺决定辞别恩师回乡去探亲，师生二人作诗送别。花甲之年的恩师宋濂颤颤巍巍地拿起笔来，亲手写了一篇诗作，把为师的一番希望啊全写在纸上了。方孝孺也是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归乡之路，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。就在这一年，朝廷里边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皇上朱元璋以谋反罪诛杀了当时的左丞相胡惟庸，并且下令追究胡党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。宋濂一家子也没能幸免，儿子长孙接连被杀，幸好有马皇后和太子先后劝阻，宋濂才保住一条老命，但是全家都被贬到四川。恩师被贬四川消息传来，方孝孺是痛哭流涕，想当初父亲就是赶上了空印案被冤枉致死，现如今这恩师又是悲剧重演，这叫方孝孺如何接受啊？只可惜他不过是一介文人，自己的一腔悲痛除了拿笔写下来还能干什么呢？方孝孺希望用自己的文章打动皇上的心，让老师回到故乡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当今皇上是谁呀？朱元璋。一篇文章岂能改变他的心思？这想法太小儿科了。第二年，一代名儒宋濂在潦倒贫困当中死于四川。父亲恩师都相继过世了，方孝孺就像一个孤儿啊，他现在有着一肚子学问，就希望哪天能在皇上面前说上话，阻止这种滥杀无辜，为父亲和恩师洗清耻辱。可是真会有这么一天吗？明朝洪武十五年，由别人推荐，方孝孺到了京城面见圣上，他把自己对治国的理论呢，洋洋洒洒的写了五卷交给皇上。朱元璋看完之后很是赞赏，夸方孝孺是一个奇才。按说皇上面试过的人一般啊就能做官了，可方孝孺点儿背，朱元璋嘴上真是夸，知道你有学问但就是不用。一道圣旨把方孝孺给遣回家了。其实方孝孺哪知道朱元璋的心思啊？你方孝孺是个人才，可是你那一套都是什么仁义礼智信呐、啊？要宽容啊，要施仁政啊，现在什么情况啊？刚刚建国，基业不稳，天下还时不常的就闹段动乱，官员们都不服我呢， 人证不是不要，只是现在不是时候。朱元璋要在儿子上台之前把一切威胁大明王朝的全部干掉，给子孙留一个清静的太平盛世，到了那个时候再用方孝孺那一套就合适了。可这一切方孝孺不知道啊，此后的十年他只好是隐居田园，教个书啊，种个花啊，研究研究学问，就这么心不甘情不愿地过着日子。明朝洪武31年，朱元璋终于驾崩了。由于皇太子朱标死得也早，所以朱标的儿子，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文继位，年号建文，史称明惠帝。这个小皇上跟早先的太子一样，天生就仁厚亲切，他早就听说了方孝孺的大名，一登基马上就把方孝孺招进朝廷，让他做官。君臣二人相当默契，无论是国事还是学问，新任的建文帝都虚心地请教方孝孺。他一跃从一个穷教书匠变成了一朝重臣。在古代做官，这跟现如今的私营企业似的，您这官做得好不好跟皇上老板的口味有一定的关系。朱元璋接手元朝的烂摊子，从乱世走过来，天下不稳，自然需要严酷的法律去维持这个江山。但是到了后期，他的政策越来越猛，官员们今天还吃香的喝辣的，明天呢就可能喝西北风了，这显然是太过分了。难道说朱元璋自己就没意识到吗？我觉得不是，他只是为了子孙去充当打手的。至于后来的安抚工作并不难，留给子孙去做就行了。跟朱元璋一比较，建文帝一上台就开始推行宽厚仁德的政策，自然而然的就赢得了人心。所以朱元璋不启用方孝孺，并不是否定他的才华，而是朱元璋觉得现在不是时候。等了十几年，方孝孺终于等到了一位宽厚为本的明君，他们改革洪武时期的政策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这一对君臣相得益彰，只可惜他们小看了政治斗争。当时明朝建国之后，朱元璋仿照汉代的制度，把自己的儿子们都分成了藩王，让他们去镇守边疆，朝廷里只留下太子一个人。等到建文帝登基的时候，四方都是手握重兵的叔叔，这样的皇位能稳当吗？尤其是受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，他实力最强，厉兵秣马，笼络天下人才，这可是皇位的一大隐患呢。建文帝自己也知道皇位不稳，决定削藩，可是皇上手下都是一群读书人，这文人太过理想主义，对政治斗争认识不清。很快燕王就打到了南京，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，方孝孺这样的大臣也被逮捕入狱，朱棣坐上了皇位，这就是明成祖。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拢人心，把自己的叛变美化一番，变成合理合法的，让天下人信服。当初朱棣起兵的时候，他的军师姚广孝就请求说，您到南京一定不能杀了方孝孺，您要是杀了他，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就绝了。朱棣答应了，他知道现如今天下文章这方孝孺当属第一啊，如果他能给自己起草诏书收揽人心，那谋反这事儿就大功告成了。他几次派人劝服方孝孺，全都被方孝孺言辞拒绝了。朱棣没办法，只好派人驾着方孝孺给拖到大殿之上。只见方孝孺披麻戴孝在大殿里痛哭流涕，这朱棣走下皇位和颜悦色的，先生不要这样，我这么做其实只是效仿周公辅佐周成王啊。这什么典故啊？周公殷周时期的一个大政治家，也是一个大贤才。周公辅佐周文王，辅佐第一代皇帝，这是他的父亲。周公辅佐周武王，这是他哥哥。到了周成王这儿，他侄子啊，跟这个朱棣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。 虽然都是辅佐自己的侄子，话说回来，朱棣想谋反当皇上，周公呢是真正的就想治国安邦，从来没想篡位。这方孝孺闻听此言，立马反问：这成王在哪儿呢？就问问说你侄子朱允文在哪儿呢？朱棣被问得一愣，成王烧死了。方孝孺接着问：那你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？言外之意，你为什么不立朱允文的儿子？朱棣振振有词：国家需要一位年长的国君，拿岁数压人。方孝孺早就料到他会这么说呀，接着质问：那你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？言外之意呢，你为什么不立朱允文的弟弟？朱棣心说：好啊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你天下第一文人，你问我跟我辩论，我能赢得了吗？强压心中怒火：方孝孺，这是朕的家事，你管不着。来人呐，拿笔来，今天这诏书非你写不可。方孝孺拿起纸笔，奋笔疾书，写了四个大字：燕贼篡位。写完之后把笔往地上一甩，破口大骂：你个叛贼呀，要杀要剐随你，这诏书我就是不写。给朱棣气的火直往上窜呢。好，你有种，你就不怕朕诛了你的九族吗？这方孝孺仰天长啸：九族，哈哈，你就是诛我十族又能怎样？篡权就是篡权，到了什么时候，你朱棣也是一个逆贼。这朱棣气急败坏：我让你嘴硬。来人呐，过了几个士兵，裂着方孝孺的嘴唇，顺着嘴角咔，血沫横飞呀，一下把嘴角裂到耳根子了。这方孝孺疼啊，虽说是疼，还是骂声不绝，这血水混着唾沫喷的大殿上哪儿哪儿都是。朱棣逮捕了方孝孺的兄弟家人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如何被处死。即便是这样，到死这方孝孺也没松嘴。朱棣下令把方孝孺给我腰斩。传说腰斩之后，这方孝孺没有马上断气，用手蘸着血，连续写了十几个篡权的篡字，这才气绝身亡。朱棣把方孝孺的九族都杀光了还不解气，又把他的学生和朋友也算上，凑够了十族一块杀，一共杀了800多人，流放充军的更是数以千计。方孝孺以身殉道，取义成人，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是大忠大戒。但是他一个人搭上这么多的人命，真的值吗？忠君爱国，这原本是一致的。方孝孺忠于建文帝，可他这就等于爱国吗？如果他活着，继续劝朱棣实行仁政，这么做会不会贡献更大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